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 Hassan。 我是佩芬。 占领中环今天呢已经踏入了第16天，我们看到在港岛呢依然是道路阻塞，有很多的居民，甚至是更多的居民，包括运输界、工程界都开始怨声载道。那昨天我们从电视新闻画面里面呢，是已经看到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界别的工会的代表，他们去到了现场，并且呢是跟示威的学生、集会的学生有一些的言语上面的冲突。因为学生也不是非常的客气，就认为说我们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明天、大家的利益，也是非常无私的站出来，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占领中环的举动。但是呢对方说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公开了，那回到家里呢也是受到家庭方面的压力，说你再不开工，再不给我赚钱回来，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呢你可以想见哈，如果占领中环继续这样下去，他可能在民间遭受到的压力将越来越大。那另外一边呢，在政府现在呢也是对话搁置，而且看到林郑月娥和梁振英两个人也是在这两天分别是出访了广州，参加广州的一些泛珠三角的论坛啊。那在这上面也是被很多的香港传媒就追访，那问到占领中环接下来到底怎么办，就政府的态度会不会有一些的扭转。但是因为双方实在是在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谈判的空间，可以说那你交回政府，他必定是说一定要回到人大这个框架里面，而且呢一定是不可能让人大常委会撤回，因为他要交代的人们不是仅仅是香港700万民众，是面对的整个一个中国13亿人民。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来没有过就是公布出来最后撤回的这么一个先例。但是另外一边的学联和占领三子，包括一些泛民的议员，就说政府一直在反复啊，政府呢又怪他们这些占领中环的代表们一直在反反复复，导致大家根本就没有机会坐下来。可以说呢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形势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礼拜六我看到这个金钟占领那一带的这个市民又突然间多起来，本来是礼拜五的时候稍微有了一些退散。 对， 我今天看新闻就是回到前面礼拜六礼拜天的那个报道里面说高峰期有10万个人在那个正金钟前面政府总部那块地方，也可以说呢又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态度转变，又导致大家又刺激新一波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现在看到的景象还不太一样了，帐篷 满地都是，已经搭好这个长期作战的准备，所以真是不知道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 我有一个观察，就跟樊叔刚才说的一样，其实在上个礼拜初的时候，就是说政府跟那个占领中环的代表他们有一个对话，上周五原本是有一个对话，但是呢就在那个对话的条件之下，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金钟跟旺角的人都在减少了，因为好像是社会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但是到星期五的时候就是政府说不谈了，那人就突然间在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就又多起来。我可以更新一下一些最近的状况，就是其实香港的警方在昨天清晨已经开始在拆一些路障，比方说是旺角的路障已经大部分拆开了，有五条的行车的道路已经打通了。现在今天早上在金钟跟那个中环的那个路障也在拆，但是那个拆的过程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好像报道说就是一边警察在拆，那些政治分子他们一直在建 坚守他们的阵地， 那现在也有零星的一些抗议的活动，那我们要观察一下。 哎，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消息是说是今天凌晨，就是学联、学民思潮、占中还有泛民党派的以及部分的占领者，他们就联合提出所谓释出善意的建议，就开出条件说政府呢如果你们肯重新开政府总部前面的公民广场给集会者使用，我们呢就会撤出这 个金钟岛，就重开七条行车线，让电车可以恢复服务。但是呢，你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悲哀就来了，有一些示威者他们觉得你们几个并不能代表我，我不愿意撤退，凭什么你们代表我们跟政府谈说我们可以撤回？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投降，所以紧接着还真是不知道现在要释出善意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呢。 刚才谈到他们一个新的要求，其实他们那些建中的一些发起人有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分歧。 对， 另外呢我也观察到他们的一些要求可能真的随着时间有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就是他们原本就是要政府去修改那个基本法，或者是向这个人大委员方面去递交一些修改补选的一些补充的文件。但是后来就是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或者是梁静怡在电视节目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要改那个人大常委的那个决定绝对没可能，他们就可能再推一下那个底线，就说我们可以谈判，但是我们 先 开放那个广场， 先不要得罪市民，尽量的这个维持住市民就现在已有的支持的基础。小磊怎么看？ 其实这个战中已经这么多天了哈，很多人也付出了代价，付出了成本。本来我们是期待上个礼拜五呢，政府跟学生代表有一个对话，然后想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一个方式方案，让双方都能够接受。但是非常遗憾呢，就是这个对话取消了。林郑月娥是觉得说，你是周四下午的时候，学生代表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又号召说我们要开展新一轮的不合作运动。这样的话，政府认为你学生是动摇了双方对话的基础吗？你学生没有这个诚意来让这个事态能够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学联又批评说政府没有诚意，又呼吁市民继续的占领，这样的话反倒是没有让本身的事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倒是有一定的升级的态势。我会觉得说，就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就像以前我记得佩峰说，其实这样的运动是有一个社会成本在的，而且这个成本是社会来共同承担的，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平均分配的，就是有的人付出的更多。就像在那个中环或者是旺角附近的商户，他们就是说他们本身不一定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是可能 被迫的 一两个月都没有生意做，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所以如果说这个社会到了一个成本不能够承担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事件就会往一个我们都不愿意去设想的一个方向发展。而且呢，也有这个我也听到一些言论说，本身这个战中行动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怎么着都不会好的。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如果你这样战中使得香港的经济受到影响，那么可能就是大家都会认为你这是有罪的，影响了香港人的这个生活，所以那就失败了。如果这个经济不受影响呢，那么你就达不到给政府施加压力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本身我也看到这是一个无解的出路，这个中央政府一定不会让步的。而我也注意到上个礼拜呢，这个学联的发言人叫周婷吧，一个17岁的小姑娘，说我现在承受 学民思潮的发言人，应该是 学民思潮的发言人，她说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决定请辞，真的非常能理解她的压力。 我说我作为一个香港人的看法，因为在周五开会之前，其实我觉得双方尽管他们有谈话，也不可能很快有什么新的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就是占领的那一派在谈判之前改条件可能有点布置。我想听听就是佩芬，你在台湾的观察了那么多年谈判的那个文化那么多年，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在前面几集都已经讲过，其实谈判回归到最终它就是一种政治，就是大家算盘谁的利益。可我觉得现在呢，整个战中的整个活动，我比较觉得像是一个马拉松。你大家其实你说某分子，包括政府，包括这些在街头上的这些人士，我觉得大家都希望看到终点。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回归到就是现在这个台阶究竟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还在抓。可是就像刚刚哈森讲，大家都提到了社会的承载力，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刚刚哈森提到一个旺角打通了五条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今天上班经旺角，我用了两倍的时间， 又在 我用了两倍， 很不爽吗？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你个人的，我就我个人的承受力来说好了，你平常你觉得你顶多就花一点，我早一点出门，可是现在发现我今天还是比平常更早出门，我也比平常更快的上了小巴，可是我却在路上塞了半个小时，它不动，然后中间有人就受不了，说你可以在这边放下我，用走的可比较快，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赶到十点的班车，我得要打的进来，这就是我个人的成本，今天我花了多花了一倍的时间，跟花了30多块打的，可是我说对我来说或许这在我可负担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觉得我 OK、可是你说对于一些其他它的影响可能更大，我觉得现在就在于慢慢的这些每个人的这些承受力怎么样 都在考验着， 对、可是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凡叔也提到说周末人群比较多，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观察点，你会发现每次只要到周末人群就可以稍微高 大家不用上班嘛，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它就是一个这群人是谁，因为周末，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或者是其实他们也都看得很清楚， 可能是更多的白领阶层出来， 对，或者是说其实我只是到那边比较是精神支持的，但真正的坐在那边持久抗战的这群人，他们其实也在精神疲惫，他们是谁，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也算的是挺积极。 哎，倒是你看哈，这十六天有一个非常蹊跷的一个转变在哪儿，梁振英又爆丑闻了，而且这个丑闻呢，我看现在有些媒体就报道出来说，他如果真的是各种证据确凿的话，他可能将来面临着一下台，二甚至要刑事担责，就是坐牢之类都有可能。那具体什么事情呢？这个也非常的诡异，也是上周爆出来的，而且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媒体说，因为梁振英在他竞选特首期间，他呢曾经担任澳洲企业 UGL 的这个顾问，并且呢是按照他跟这个企业呢签订一个协议说，你要向我的这个公司提供这个顾问和转介人的服务，并且在2013年的12月份，两笔分别收取了400万的英镑，收钱他这个是发生在他已经当上特首之后，但是签协议的时候呢，是他还在竞选特首期间，所以呢，这个事件一出来也是大跌眼镜。如果是按照香港非常这个严密的防止贿赂条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触犯了中间的一些条款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在现在这几天，他并没有做一个特别大的发酵，而且梁振英本身似乎看起来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比较云淡风轻。那昨天是礼拜天的上午，看到 TVB 播了一个节目叫蒋楚， 对， 这个节目呢，他本来是半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啊，但是呢，据说是因为特首要来，所以呢，他们就是前一天晚上给他录播了。好，录播之后呢，前面当然是问了之前的十多天中间的重要的一些节点，他重要的一些决策，比如说催泪弹啊，是不是他下令发放的？哎，但是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只是在最后的5分钟才回应说，那梁振英他自己的回答说，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是没有问题。可是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们等一下呢要请教一位专家。他是前廉政公署的一位 总调查主任 扎西我大律师啊，我们听听他从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见解是怎么样拆解梁振英被爆出收受澳大利亚的企业400万英镑的问题。三零花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亚森， 我是佩芬。 接下来听一下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扎西我大律师是怎么样看梁振英这次爆出来的丑闻。夏律师你好，我们看到呢，在媒体爆出梁振英秘密收取澳大利亚联合集团 UGL 400万英镑之后，梁振英在媒体上他的一个表态是说，那是离职协议的一部分，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没有问题。那根据您的判断，依照媒体上披露出来的信息的话，他是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样说。有问题没问题呢？要调查过才知道。 嗯， 现在说他有问题也不对，说他没问题也不对。依我来看呢，因为他收那个钱跟他做特首那个公职没有关系， 所以呢，你那个反腐贿赂条例的第三条、第四条都不适用，特别是第三条现在还没有修改那个法律，把那个特首啊归管进去。 嗯哼。 所以呢，第三条就是第三条跟第四条的分别是，第三条不需要证明授权那一方面、受利益那一方面是曾经在工作上做出那个任何的事情。第四条就不同，第四条呢，你受利益那一方，我们一定要证明他受了这个利益之后呢，曾经在工作上做出一些事情。所以呢，反腐贿赂条例的第三、第四条都不适用的，应该。 嗯。 可是呢，反腐贿赂条例的第九条呢，就是归管那个私人机构的那条法律呢，就有一点问题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那个戴德梁行那个董事，他收这个利益是跟那个戴德梁行那个卖那个公司有关，所以他收这个利益呢必须得到那个董事局的批准才可以。根据那个报纸上报道呢，是那些董事局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假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触犯那个反腐贿赂条例的第九条。 嗯， 当然有罪没罪是要到法庭才能定。我们香港是依照那基本普通法，我们是无罪推论的，任何人没有定罪之前都是清白的。 嗯哼， 所以到现在为止特首还是清白的。可是呢，你问我了，他有可能触犯那个反腐贿赂条例的第九条。 嗯哼。 另外呢，就是说他作为那个特首呢，他跟人家签的那个月呢，说他要做那个顾问两年，他选了特首之后呢，他应该马上解除这个合约，因为你一旦不解除的话呢，这个合约还是有效的。这样的话呢，就有点问题了。你身为特首了，不可能一边做特首，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一家公司的顾问，那的话呢，就肯定要披露这一方面的事情。 嗯， 假如没有披露的话呢，就有可能是行为失当，因为在一般人都希望特首不可能做两份工作，也都希望他会披露这一方面的事情，而他没有做的话呢，就行为失当。而特首呢是一个公职人员，所以他有可能触犯呢那个普通法里边那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这一条普通法的罪。 是。 另外呢就是听说他根据那个会计师的意见，他没有在香港报税其中400万。可是呢问题是，他假如没有在香港报税，在英国有没有报税？假如在英国没有报税的话，他就有可能触犯英国那个税务条例，也是一个刑事的罪行。 嗯， 所以在各方面来看呢，这个事情呢一定要经过一个详细的调查才能做个结论。在根据廉政公署也好，任何执法机构也好，他只要有那个足够的怀疑，合理怀疑，他就可以展开调查。 嗯， 可是要起诉还不起诉呢，还是要经过律政署来决定。律政署呢，就基于呢，就看整个所有的证据再加在一起，有没有表面证供，表面的证据。所谓表面的证据，就是说，假如控方把这些证据拿到法院呢，他有可能就需要答辩，就那个控方提供的证据答辩。 嗯， 当然他可以选择不答辩，可是。我们就说有，假如有机会要他答辩，这话就是表面证据成立了。 嗯，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起诉。当然，起诉之后到法院会不会定罪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香港呢，我们一直都是行使那个普通法，举证的责任是在控方，控方还要证明那个程度呢，就在毫无合理怀疑之下那举证。所以假如有一些合理的疑点的话呢，疑点的利益也是会被告的。讲得简单一点，要调查应该可以，要起诉难度高一点， 要定罪的话呢，那个难度更加高。 嗯哼 ，OK。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程序上面哈是律政司已经授权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他算得上是走出这个调查的第一步了。 对，因为假如有人去检去联署去举报去检举的话，联署呢根据那个报案人提供的资料有可能立案调查。 嗯， 可是调查结果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对吗？结果可是呢，联署假如真的开始一个调查的话呢，调查完毕他一定要把所有证据交给那个律政署，让他来从那个证据的角度来决定到底起诉还是不起诉。 嗯哼，那律政司做出起不起诉一个人的决定，他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干扰吗？ 没有的，应该他是独立的来判断的，主要是根据那个法律那证据来决定。一般来讲律政署啊决定起诉一个人还是不起诉一个人，他有两个准则。第一呢，起诉这个人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第二呢，就是那个证据够不够。第一呢，什么叫不符合公众利益呢？举个简单例子。有个80多岁的老人家啊，人家说他偷了东西，偷了一排巛克力价值9块钱。可能律政署觉得虽然告他是一定是有机会定罪了，可是因为他年纪大了80多90岁了啊，还有呢他偷的东西也不是很贵，有机会不起诉他。 OK，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主要还是看证据了。假如比方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起诉这个人，就看证据，证据足够的话就会起诉。 嗯哼， 所以律政署呢应该完全的独立的专业的判断到底证据够还是不够，然后决定起诉还是不起诉。 嗯，但是听起来律政司他应该是特首管辖之下，那他有没有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会去起诉自己的老板？ 所以我们的律政司啊袁国强就很快就下了一个决定，由杨国雄来 杨家雄 这个道理。 因 为杨家雄是吧？ 对， 杨家雄。 嗯， 杨家雄他是检控专员，所有检控的工作是主要是由他负责的。因为袁国强就跟梁振英是每天的开会，就未免人家说他可能偏私，那就由那个杨家雄来决定也是对的这个决定。 嗯，好，那如果我们假设哈，前面一切的工作都非常顺利，最后是确认了第九条，就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也确认了公证员行为适当，甚至也确认英国税收方面的这个法律，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他最高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刑责？ 他就可能会被起诉了，因为我们的特首了没有特权不让人家起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了刚刚我说那个防止贿赂条例第三条里面很清楚，他们那个特首不受管辖，那就没办法。 嗯， 否则的话所有的刑事案呢，特首都没有那个豁免那个权的，没有那个特赦权的。 所以我可以有这样一个假设吗？就是如果这些都成立，他有可能第一要下台，第二可能会被判刑坐牢。 那个是政治的问题。那假如所有的证据都足够了，要对他起诉了，起诉的话呢，我相信他就也很难干下去了，他一定要下台了，不可能他一方面做被告，另外一方面还去做特首上班。 嗯哼， 这个是比较政治上有点问题啊。所以假如他真的起诉他的话呢，他没办法干下去的，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看。 好的，感谢您赵律师。好，刚才连线的是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扎西我大律师，他也是很详细的分析了现在梁振英所面临的一种情况。就说呢，尽管是现在已经授权给这个律政司，授权给相关的调查人员去做这个调查的事情，但是真正要起诉他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而且呢，我们看到中央现在的这个表态， 尽管是爆出这样的新闻，我看到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依然说中央是坚定的支持特首梁振英在香港的施政。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的细节我都不是很关心，因为完全可以有相关的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调查嘛。但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爆出这样一个事情，不管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怎样的，它是不是清白的，都是一个丑闻，都会影响到现在梁振英在市民心中的威信和形象。那如果有相关的这个背后的势力轻轻一推，借势运作一下，他可能会真的下台。所以我现在觉得梁振英其实他是夹在中央政府跟香港市民之间，受一个夹板器，有很大的压力。而且你看在战中的时候，有的人把他的那个画像给画成一个大叉，写上什么通缉令，说他是罪犯，又骂他是什么狗屎啊、吸血鬼啊，还给他把一个那个城市公交车的一个就是放在战中阻碍道路的那个公交车给改装成梁振英的棺材。我觉得政治人物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心理素质得好。而且 我觉得这些放在香港市民都早就司空见惯了啊，是不是就不会觉得是你做政治人物你就势必你要做好准备，要承担这一切。 但是呢，你不觉得说现在梁振英爆出这个丑闻，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这，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爆出，而且是澳大利亚媒体来爆出？ 对，当时澳大利亚媒体说是这份文件哈，就是有个匿名人士提供了梁振英跟UGL 公司之间的这个合约的副本，说是从天而降。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对我来说，我突然想到马克吐温的那个竞选州长，就在这样的时间点，这个政治背后的那种肮脏的东西你都不愿意去看。可怜的那些学生哈，那么单纯的热血的一个民主的理想，但是后边有这么多人其实在利用他们。 佩芬怎么看 民主？本来一直都在讲民主性，就用台湾很好的例子来讲，他你不能说民主一定是干净，他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当然他可能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一种游戏规则。可是刚刚讲到你说梁振英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大律师其实也点到，你说法律层面，你说现在我们要说他是有罪无罪太早。可是我觉得再回归到一个多元也好，民主社会也好，其实很大的一个四个字叫做社会观感。我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在整理我的手机空间，我中间有两张照片，是梁振英在竞选之前，大概2011年年底，有一次呢，我在大围要转车，他跟他的太太呢，就他们那时候不是开着巴士吗？在每一个那个地铁站或什么人潮聚集的地方，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穿着 polo 衫，橘色的，然后牛仔裤 拉票， 就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诉说理念。我们重点是我们希望齐心，就香港人能够齐心，然后拿着一个募款箱，每个人就如果你认同我，你就捐个一块两块都可以，就是给我一个支持。我记得我捐了2块钱，除了因为好奇投进去拿一张贴纸。我觉得就是那个大概也就是那个时机点上，你看他在这边，他一块两块小额，然后这种跟亲民，可是大概可能也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他有5000万的这个合约认证。我觉得有些时候是社会观感，还有你在回应社会时候你的态度。我觉得这时候呢，我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台湾的那种方式。香港没有政论节目，如果香港像台湾一样有政论节目，我相信可能今天搞不好其实真相已经出来了。 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其实或许因为不是完全的对选民完全的负责，所以其实你看他很刚刚樊素提到云淡风轻嘛。可是在台湾可能他必须得要有制作很多的图版，我要向市民说清楚，因为我不是只是说法律道德没问题，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没问题。 对， 因为可是我觉得，所以在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另一种的，其实我讲难听，就是官员的一种傲慢，面对群众的一种傲慢哦。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来具体的回应梁振英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方法，他到底做得高不高明？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哈森， 我是佩芬。 说到梁振英处理这次丑闻的一个方式哈，我看到现在这个明报集团、一传媒集团，包括香港电台的这些工会都非常不满，说星期天凭什么你只选择 TVB 一家进行这个访问，而且呢，你看从战中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两个礼拜了，梁振英只是开过两次简报会，他还不能算是记者会，三次电视谈话也从来没有去到示威群众中间，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这个记者会他都没有召开过。他对于公众的态度确实是让人难以接受，尽管昨天大家说哎，半个小时听上去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就回应了一些比较这个关键的问题，但是他回应完之后，就是做完 TVB 那个节目之后他就走了，外面很多很多媒体记者在外面等着他，一句也没有理会，只用了五分钟来回应这个丑闻。 谈的部门呢，这除了传媒之外，其实我昨天也有看那个 TVB 的那个专访的那个节目，我跟佩芬的看法也是差不多，我觉得他每次都能自圆其说，这是说的很大方，很好看，就是说我在这个法律上道德上没有什么责任。还有呢，我记得就是最后那个主持人也有问他，你觉得你收了5000万是不是不用交税，他是很快的不用，那节目就结束了。我不知道背后的简介是怎么一个概念，但是 他的公关在那等着说， 我觉得就是 就行了， 就是我们这个特首，我先不谈他做成怎么样，但是每一次有一些丑闻或者是对他的不满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他掌握整个事件，他要怎么说你就要听，但是我们香港人不是一般没有文化的人，你跟大家说你没有责任，你要解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给他一个 airtime， 就是给他10秒钟去解释这个事情啊？我说我没有责任，我什么？你刚才说的在蝙蝠上就是给他5分钟去谈，对。那肯定这个事情这是最近最火辣 的 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整个访问给他只有5分钟去大话呢？那肯定我自己觉得是背后有什么有一些沟通吧，但我觉得我对于昨天的那个专访我一点都不满意，他没有回应他这个受益的问题，他有没有回应到那个战中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尽管那个主持人已经很用力去问他，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不合格。 战中他谈的篇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包括中间扔那个催泪弹，是不是他下的决定？ 现在我想说，他说他整个在扔那个催泪弹的那个角色是他有参与，但是那个决定是警方， 他又不承认。 什么意思是参与呢？参与，但是决定是警方， 所以弄得警方现在也很不爽， 我听不懂， 觉得他把那个责任都推给警方，他自己都退到哪去了？ 什么意思是参与呢？这是哦，我说你听就听，不听就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不知道。 小磊看了吗？昨天那个？ 昨天那个我没有看 啊、但是之后这个媒体新闻报道其实特别多，就是帮大家梳理。他到底回应了哪些主要的这个问题？那甚至只花了最短的篇幅来说他这个丑闻。那现在，几大的传媒集团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他之前的那些对公众交代的一些活动太少；二一个呢说，TVB。你不能代表我们，就说你仅仅用了5分钟，就是那些问题你并不能涵盖我们所有的疑问，而且是涉及到重大的公众利益，这么干特首办干得不厚道，就是主要在这儿。 香港的政治生态跟台湾确实不一样，刚才佩芬说台湾的话，那现在可能已经被这些媒体啊老百姓已经扒出来细节，而且像马英九这样的人物，你必须在就是要跟大家解释，恨不得把自己的家底都掏出来说我怎么样。但是梁振英现在从香港的环境来说，他可以有这样的傲慢，所以才为什么香港市民现在觉得对这个政府不满意。 对， 他要争取我们的民主权利，如果可以用选票说话的话，可能这样的政治人物就不会有这样的好像说反正你又决定不了我的命运，是不是？ 对。 而且梁振英，不过我倒自己觉得他在这个场合最失败的是他在战中的立场上 做的不够到位，他好像只是把林郑月娥更多的推到前台，他自己没有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时间耐心的去向公众来解释说明或者是表明一个政府的一个姿态，是不是？ 哎，我现在听说政府内部他们有分歧，这也是我看信报看回来的啊。他就说政府呢现在有所谓的鹰派和鸽派，就是鹰派呢就比较强硬的方式，你包括昨天就问到他会不会清场啊，他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清场，但是不能无限期的就这么拖下去。有另外一派呢，就是鸽派，就主张这个要放下身段啊，跟市民跟这些示威的学生跟他们进行对话，先让自己软下来，就是先妥协一步，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现在据说这个政府内部都开始有两条心啊，这个信报的一篇评论我昨天看的很有意思。但是你会发现林郑月娥现在这个态度，她确实也跟从前不太一样，就是最好的时候是在礼拜五，但是到了礼拜六他就突然之间说，因为你们一直在反复，所以呢没有办法谈下去。那很多人也是批评他，不过他后来就直接去了广州，也不知道最后现在要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不能光代表自己，就是他们说的不一定完全是他们心里想的那个立场。 但是我就奇怪，说为什么就从来没有过一个你就算梁振英不去，林郑月娥不去，你就让谭志源局长去或者副局长去到现场， 也就 你做一个动作也可以啊。 这是一个失败的地方，但也可能他们觉得不能表达一个政府向你这个战中的人一种服软的姿态，他们认为比如说我刚刚答应你说对话，你又号召新一轮的战中，那岂不是你得寸进尺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较量。而且政治吧，这本身就是一个博弈嘛，各个力量的博弈，那就看谁的底线更 low 嘛。在这场博弈中，我觉得这个市民或者是战中的学生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因为你政府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呀，你什么这个就是你有武力，你有国家机器，你什么都力量都是占优势的。那对市民来说，他不断的在付出自己各个方面的成本，所以如果耗下去的话，其实我是挺悲观的一个看法。 还有我有一个印象，就是翻珠三角的这些论坛呢，一年好像不止一次。 就说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去那儿？ 还有尽管一年才一次，但是你现在特区政府面对现在的那个情况，那你这些最主要的官员是不是就要这个时候去参与呢？那局长的角色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组长，你这特首也要过去？我也觉得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其实我觉得还挺容易，你说真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大家不都讲说现在对于整个战中对于香港经济是影响的嘛，那我现在作为一个最高这种行政长官，我去为了经济去打拼，我觉得他有一个也许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秀，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政治上呢，说真的筹码现在在谁手上，我就跟你耗，那我这时候就忽视你，我还不是说刻意不谈或怎么样，我就真的忽视你。我觉得他们也在做这转盘，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在一个点，一个矛盾点。我觉得马英九上礼拜的一段话，我上节目没有提到，我觉得他的一段话的矛盾点，恰恰可以去凸显到，因为这周末才被国台办骂，不要说三套。马英九呢， 上个礼拜的那个预测应验了。 其实你看，马英九他在谈论香港战中这次活动的时候，他是呼吁就是政府要能够面对人民的诉求，要能够给予真正的民主，要能够兑现你的承诺。 对， 好，接下来那一段呢，他讲的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他却用一个违法过激的手段来评价太阳花运动。可是你说对于中国政府或对于香港政府，又何尝不是说我也要求大家是守法嘛？ 对， 我现在定义它不是违法，所以你看到马英九他在谈论两个问题上面，他的立基点是有 双重标准。 你要对讲严重点，他或许有双重标准，或者是说别人家的事跟自己的家的事是还是有不同的。可是你从这里的矛盾点，你也恰恰反映到其实现在这个问题之难。就你政府跟人民，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同一条线上。那现在说真的，就是比谁的政治手段再高一点。不过我这也站在小磊的，现在说真的，毕竟街头或大家人民，他不是那么多的政客或者是政治的这些谋略专家，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弱一点。 是，还是把目光放长远吧，不计较当下的一城一池的得失，因为有的时候边际成本太高，你要往前推动一小步，可能你付出的太大，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一些，可能很多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有一个解决。 好， 而且对，我很同意上次 沈祖尧，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他的那段话，具体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像这些学生们，你们已经做了你们应该做的，有了你们的担当，已经表达清楚了你们的诉求，然后要保护好自己，来日方长。 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吧哈，我们最后也可以来预测一下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战中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哈，等会儿回来聊聊这个。好的，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沈， 我是佩芬。 最后会怎么样收场，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慢慢的你政府你也不要再去里面添油加醋了，就梁振英如果你有丑闻，你就是尽量的开诚布公的，尽量诚实的，或者说是以一个比较谦卑的姿态面对公众。那另外的占领中环呢，千万不要再去高压，也不要说用这个什么武力。我看过一些信报的也是评论说，因为梁振英他跟一些建制派的这些议员他们是有些会面，就是问怎么样去收场。那有议员就说呢，千万不能用武力，就是连这个什么橡胶子弹也千万不能用。他这个一定是我们的底线，因为你看到之前的87枚催泪弹，你一定是对市民会造成另外一波的这个刺激。那再一个就是你就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可能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谩骂也好啊，或者说这些怨气也好，可能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修正自己这样一个策略。那你看今天不是说已经是想要去把这些电车道给让出来吗？说我回到那个政府总部前面光明广场就行了。 对，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那剩下的一些示威者，你看他会蔓延到这样一种所谓的抗争精神到哪儿吧？直接到议会了。你看到泛民那些议员，像什么人民力量和社民联那些，他就直接说我们在议会里面就发起不合作运动。那将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悲哀的一种做法。你看这些是真正涉及到可能经济民生的，那受到波及的就不仅仅是说旺角啊、铜锣湾啊、金钟这些商户呢，可能就是700万每一个香港市民。如果说这些具体的政策你都卡在那不通过的话，到时候它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反弹就更加的大。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以后的这些谩骂声，你要顶受社会压力的就是这些议员了，就是其他的示威者你如果慢慢的退出来，可能就是像刚才讲的寻觅思潮那个发言人周庭，就这些每一个个体的，尤其是年轻个体，他们本身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会变得小一点。我也同意刚才小磊说的，你先储备后续力量，将来还有可能很长的一段路要大家继续走。 有的时候水到渠成，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 但是接下来你会想见到哈，特区政府他会面临到多大的管制危机、管制困难，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对于香港市民来说也是一场教育。就好像刚才佩芬说，或者是我自己来说，我星期六在旺角，我在那个弥敦道，要到那个凹海城，就是10分钟的那个车程，我用了1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在检讨我们就是在生活中付出了多少的代价的同时，就是自己衡量一下，就是这些运动是值得支持吗？还有就是你觉得现在付出的代价是有价值吗？我觉得对于香港人来说，尽管每天每一个香港市民他在上班上学的时候遇到不同的麻烦，他们同时间要再思考一下，就是只是战中人他们在做什么，你自己是不是应该支持，要有一个好好反思的一个空间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香港政府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给人民吃一颗定心丸。很多人也说我们要不要先叫代住先，是吧？这是一个粤语的话， 对， 就是我们现在先接受这个方案，然后可能有空间来慢慢的往前有一点点进步。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就是觉得说你会不会这就是一个最终的方案，我真的就是完全失去了民主。所以就是如果你能政府有一个姿态让老百姓相信你， 这个事情慢慢会越来越好的，这样会不会这个效果会好、 嗯、 其实我倒觉得本身这个纠结的点并不一定所有的人诉求都是在于一个象征性的民主权利、 嗯、 你看新加坡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但是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以前港英政府殖民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所谓我一定要民主的这样一个诉求、 嗯、 所以说白了还是一个根本的社会矛盾的民生的问题。如果你能让底层老百姓或者让一个社会的中产能有一个对未来生活有一个期许和向往、 嗯、 有一个希望在，那么可能这个不会演变成现在的政治运动。 嗯 嗯。另外还有就是昨天梁振英其实在访问里面讲到说，最终如果要清场的话，不排除还是最低武力。 嗯， 那这最低武力究竟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问号，如果终究要清场。另外呢，其实在学联也讲到，如果政府持续不对话，不排除有进一步行动，那这进一步行动是什么，其实你发现双方其实还不在一个点上，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应该要对话、 嗯、 但这对话上面呢、嗯、说真的我觉得都在学、 嗯、 你究竟你总是要有诚意，双方都该有诚意，也不该有太多的就是你设定圈套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对、 嗯、 还有呢，其实我们之前都讨论，就是在太阳花最终王金平的这个出现说的那番话搭建了一个台阶让学生下来，那当然后面的续航力还是有的、 嗯、 所以我觉得香港社会可能某种程度也缺乏一个能够有这样的权威感去搭建出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台阶让大家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人。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凸显了，其实 香港人也学习的一个好好。 我最后来推荐一篇文章哈，这个是纽约时报中网、 嗯、 是张洁平，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访了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嗯， 那其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香港真的是可以一人一票民选特首的话，曾玉成可能是希望最大的那一刻，因为他既可以跟泛民沟通，建制派也是一个 像是开明的， 对，开明的建制派的这个人物、 嗯、 他说的几句话我觉得还挺对的。他说香港人他其实争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他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因为你已经答应过我说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而且当时他有一个背景，就是2007年的时候看上去曾荫权的那个政府管制能力非常强，所以政府中央政府就一口气下令给你吧，就把时间表都已经算好了2017年，但是没想到中间就发生了什么反国教啊，就这些就包括中港矛盾这一系列的重大的事件，就令到中央政府开始要对香港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收紧的这么一个管制，他就担心这个事件将来会让政府的施政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他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在人大框架通过之后呢，就整个的社会气氛政治气氛就包括让一些很理性的学者都觉得这个方案是一个退步，但是他个人不觉得。他说你如果真的是拿就是人大的决定跟现在大家的这样一个方案去比较的话，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进步，这是当然，但绝对也不是退步。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把门关上，因为你先就是刚才小磊讲的，你先把这个方案先收起来，收好之后呢，他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你去争取，但现在你如果把它关系弄得那么僵的话，大家就是情绪上脑，他根本就不会觉得我对你是有信心的，你以后可以给我一个我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双方都处在一个越来越不信任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期待对方可以给出一个超乎大家想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能要更多的指望这些所谓的中间人，就是他既可以跟中央讲话，他这边香港市民也是放心的，而且又不是情绪上脑的，我是沉淀下来，是经过很慎重的理性的思考来给大家一个值得大家再静下心来去慢慢的这个审慎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哈。那今天的战力中环我们先聊到这儿，也相信应该不是最后一集，今天是16天，那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变数哈，我们会为大家再持续的跟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 佩芬， 再见。